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5: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9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Maroon 5的这首歌叫做赖床。真的是赖床，就是冬天你最爱干的，早上最爱干的一件事情，赖床。 Never gonna leave this bed。 应该说一年四季这件事情在很多男左女右的生活中都非常的普遍。 早上起来你会说 I hate get up， 对，我恨起床，或者是 I will never I will never leave this bed. 我不想离开这个床。我可不离开这床，我不离开被窝。我就这意思啊。 为了避免明天早晨你再次有这样的状态发生，那你只有今天晚上早点入睡。对吧， 是 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哈你多睡足这个7小时或8小时啊，保证一个很好的状态。明天就是星期五了，那今天晚上也意味着叶谦本周的最后一晚当班。 对 啊， 还是老样子啊，冷笑话暖文章，弹弹吉他唱唱歌，跟大家聊聊天。 嘿、hey, 我今天呢是星期四下午在4点钟的时候已经上过一档节目哈。 啊，您辛苦。 不这是我本职工作。 对， 因为 您的能力、您的体力能力、 不哪里 和您的精力、啊、 我以前都是每天3小时的，哪里、 啊、对体能精嘛、 这首歌呢是我在下午哈为来得及和各位分享的，而且它恰恰也非常适合晚上，所以、虽然名字听上去有点难过哈，但这是一首1996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人所喜欢的，而且很怀念张雨生的一首歌。 情分只剩我一人，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在这伤感的城。 所有无缘的认真。 时代的歌曲，但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再次听到依然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同时也觉得青春里经历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但是这些歌却从来都没有过去过。 真深情，无与伦比的，而且配器也是到现在听也是、那么的讲究，要低有低，要高有高的。 而且这首歌呢是属于阿妹还没有出道、是张雨生发现了她，然后呢就带她去录了第一首和她对唱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是啊， 就如果没有张雨生发现张惠妹的 话，伯乐呀， 可以说张惠妹后来应该也还会被人发现，只不过我们会迟几年知道她。因为她的嗓音以及她的演唱状态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像张雨生这样慧眼识音的大有人在嘛，在那个制作人成群结队的，然后旺盛期的那个时候的台湾是大有人在的，我相信阿妹不会被漏掉的。 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在1996年啊，张雨生也是同年哈、在这首歌同年的时候，在11月、哎，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天， 是早早的离开我们， 就是我生日那一天。真的，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大二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的难过。 是啊， 张雨生由于车祸哈离开了我们，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是刚刚的歌曲呢，你真的，我相信可能不会有人真的想到自己的感情当中伤害自己最深的人，而是很难过哈，张雨生已经离开我们这么久了。 哎，你这个斯人已去，然后你听着他之前留给你的歌声，留给你的这些好的作品，你当然会感慨万千。 对，水平云啊、我们的聊天室男左女右聊天室中的水平云，他说这些老歌听着全身都会跟着放松下来。 对， 这首歌是我在今天下午啊，每到星期四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呢，我都会带来对唱歌曲。然后今天因为下午雾特别大，然后天色就很阴沉，导致呢就是那些情歌就显得有点悲凉，所以最后一首歌本来想放这首了，有朋友说能不能放点喜悦一点的 啊， 所以我就放了一首小夫妻啊，让大家这个在下班路上呢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那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来的路上雾已经散了，雾散了啊， 那你是说朝阳，但是气象台预告呢一直到明天都还有、 哎呦，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出门啊，尤其开车的司机师傅呢一定要小心一点。今天下午这雾是真大呀， 哎，是 大到什么程度哈、就是我不经常拍我们窗外的风景嘛，就可以看到中国尊，看到国贸三期，但今天下午都看不到了，就都隐形了。 今天晕晕沉沉一整天啊。 其实晚上我觉得也有雾啊，只不过是因为黑夜 有路灯， 对， 给照上了， 是让雾的感觉似乎啊，应该是隐形的小伞。 再加上大家也都有雾灯啊，在行车的期间，可能对雾呢就感觉散了些。 星期四的晚上，男左女右，大家可以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啊，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晒美食。 There ain't no use in lying. Maybe she thinks I know something. Maybe, maybe she thinks it's fine. Or maybe she knows something I don't. I'm so tired. I'm so tired of trying. It seems to me that maybePretty much always means no, so don't tell me, you might just let it go. And oftentimes we're lazy, it seems to stand in my way, cause no one, no, not no one likes to be led.No longer sees it with her sleeping eyes. And I know that when she said she's gonna try, well, it might not work because of other ties. And I know she usually has some other ties. And I wouldn't wanna break on, I wouldn't wanna break on. Maybe she'll help me. to untie this, but until then, well, I'm gonna have to lie to you. It seems to me that maybe it pretty much always means no. So don't tell me, you might just let it go. And oftentimes we're lazy, it seems to stand in my way. Cause no one, no, not no one likes to be let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maybe it pretty much always means no. So don't tell me, you might just let it. Baby, the further you fall, even with all the money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Please, please, please don't pass me. Please, please, please don't pass me. Please, please, please don't pass me by.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me now, baby, you're gonna have to change. 杰克·强生 Jack John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lake、这是高兴的欢快的。 对，这个吉他哈，一声一声的，其实也在做着一种热身一般啊。叶谦也是在第一时段呢不停的哈，每当这个歌在演这个直播间播放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在那练习呢，已经开始候场了。 是的、 这个叶谦同学候场了。那小伙伴们呢，也请火速的哈，拿好小板凳啊，准备好小双手，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呢，可以给叶谦点赞，给叶谦拍手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朋友说了啊，原来是要具备三道杠才可以在这个聊天室中发照片呢。对对对，不停的不停的给自己增加这个分值啊，才可能亮出你的自拍照。 嗯，得嘞。 而且我觉得小伙伴们，因为从1月11号到了这里也快一年的时间了哈，大家彼此呢都非常亲切，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日常疑问啊。尤其是 Miss 苗苗苗带头问，哎，那王小博的单身问题解决了吗？ 你管呢。 哎呦喂，这大家伙啊都是一家人了，所以呢就很关心的问问老大姐嘛， 是 吧？ 是是， 一般单位里的老大姐啊，对吧，你们那个小区里的老大姐啊， 闲人马大姐。 没有了，别，哎，你不要就是说觉得别人关心你这个事情你很反感、你知道其实他关心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很好，对吧？ 对， 他觉得你怎么这么好反而还没找到另一半呢，他是表示出自己极大的关心啊。 对， 因为我生活中在我20-30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大姐在我身边、 啊、其实还有呢。 对，而且我就是陆陆续续的感受到我们单位这样的大姐开始退休了 啊， 就是一个一个到了55岁啊60岁开始退休了，我就会想起啊，就是关于他们的跟我之间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给我介绍对象、 那是肯定的。 他们的那种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他就会问，哎，你觉得那个台谁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说啊，挺好的，谢谢，我暂时不太考虑这个事情。哎，就这一句话。 你当时要是考虑了也是现在也就囫囵吞枣一辈子，可能也就 这别 这 么说呀。还是看一个心气儿吧、你想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上天他会听到和感受到你的强烈的啊。王小博也是这样，他不够强烈啊，所以 就先过好自己的生活。那我们说过了，最重要的是先把自己，你和你的家人都照顾好。哎呀，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一天的生活哈、啊、终于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光。梁静茹， 连手中的幸福都像梦境，在你怀里睡去，忧郁是太遥远的心境，哪怕天总要下雨，人终究会伤心。 风格情歌的有你在啊，来自梁静茹的演绎。哎，这首歌呢，这种感觉非常适合大家哈，在忙碌的一天过后啊，尤其是现在冬天嘛，穿的都比较多， 哎，终于回到家里啊，换上居家服，穿上拖鞋的时候，做个面膜啊，在家里再泡泡脚，然后听着这样的小曲儿，哎呀，这一天就这样过完了。 哎，你们还有脚膜、手膜什么的，是吧？ 对， 什么背膜、臀膜、腿膜 啊， 就干脆整个装都装袋子里，请一会儿、啊。 没有，因为晚上泡泡脚嘛，对吧？舒筋活血啊，肯定让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更好的进入这个梦乡。所以在冬天啊，其实一年四季泡脚都非常的适宜。而且呢，哎，怎么变成养生了？ 嗯， 主要就是 我正听着呢，我这正吸取经验呢、 哎。我刚才说那部分可能应该比较适用于，生活一个人啊，他没有什么像得辅导孩子作业呀、啊，对吧？像很多妈妈都非常辛苦啊，那当然更要好好的爱自己。等孩子入睡以后，给自己呢美美的，放松一下。 嗯，还是时间啊不够用，要不然的话，你看得先紧着孩子。先把孩子弄好了，然后自己才去美。 哎呀，但是呢，美丽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如果人不勤快的话，你势必啊就一点一点的开始不爱打扮了。 嗯， 今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起这件事情，我以前都是晚上出没嘛，就很久没有下午出来了。那你下午上班的话，就意味着你和更多的人要打交道，要看到你的样子，所以你不得已呢就得洗好头，对吧？然后呢，起码 时刻准备着。 对对对，你像咱俩以前的时候晚上， 你是不在乎 我怎么看你的， 对对对 我在你眼里，你在我眼里不是你。 对对对， 那个你们女孩经常有一个话，就是没有不漂亮的面孔，只有什么泛懒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没有 啊， 丑女人 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只有懒女人。 对对对 啊，就是你姐姐这两样都占了。 我就烦聊着聊着就说到他， 对、 啊、 我就发现他也有丑女人，也有懒女人，他两样都占，这是个负负得正的道理。 听完这首歌，东城区的叶谦啊，没有亲友团啊，今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弹吉他， 好 好 好 吧 好， 我们一会儿见喽。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can breathe in water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成良梦，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 怀念那些 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男左女右 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一楼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9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野谦。 嘿，这个时段呢，各位都知道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哈。 那 但是在发生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任何的在收听过程中的感受，还有今天晚上在美食之夜想和我们分享的内容，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是。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北京气象台2021年12月9号下午3:50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9日的20时至10日的8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呢小于500米，请注意防范。 嗯， 谈一个吧。 哎，今儿这个待遇也没有了，亲友谈也没有了，哎，前奏也没了。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 wi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oh stand,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If the skyThat we look about should tumble the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I won't cry, I will shed us.Tears,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oh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oh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Stand by me, stand by me. Whenever you're in trouble, won't you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Oh,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Stand by me, oh stand,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这有点过分，好听了吧？怎么回事？ 我 听老 B.B. King 唱过这歌，所以我给拎回来唱一次。 这是本周我觉得最好的一首歌。 天空不断下着无声的雪，而我只有思念勉强能温暖黑夜。拥抱里我已经千山万水，每个男人都有说不出的心碎。 Oh yeah， 我还爱着一个人，但愿美好的从前。也许痛的感觉证明了爱的深浅，不然为什么我还不撤退。 和阿庆啊，就是来自 FIR 当中的阿庆他们带来的记得爱。我们故意啊，在这个夜间弹奏完毕之后呢，火速的上来一首歌啊，让他也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的情绪呢也稍微的平复一下。 是是、 啊、我们害怕第一时间太冲动的表达了我们夸张的喜欢，但是四分钟之后我们发现没差呀，依然很想说这是你本周弹的最好的一首歌。 这就是你之前老说的啊，毙了。这就是第一给他毙了啊。 哎，我们的听友呢也听出这首歌了、嗯、要说男左女右的听友真的都是藏龙卧虎哈。 Stand by me。 是，而且呢用户2658 XU 啊，你咋就不起个名字呢？ 嗯， 你咋就不给自己整个照片呢？ 人不常上来呗。 他说1961年的老歌， 嗯， 满满的怀旧感，好听好听。 对 ，Stand by me， 站在我身旁。有的时候他不只是恋人是给你这种力量，我觉得是像朋友也是这样的，你站在我这边嘛，对吧？我哪怕是。哎，你看我在外面跟人吵架，你一上去噼里啪啦就帮我吵，结果你最后你一问我怎么回事，哦，其实是我先错啊，那你错你不对，我先跟人找茬，那他也会先上来挡在我跟他面前，他因为他是朋友，他 stand by me， 对吧？ 这叫就是在我们东北话里面说这叫护犊子嘛？ 对对， 就是朋友，不管他 那 一个 要朋友干什么， 发什么发生什么哈，你首先先卷起袖子，对吧？ 嗯， 先把那个气势造出来，对吧？ 对，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知一件事情，就是最终。其实你的朋友就是另一个你 啊， 我们常说你身边五个人， 物以类聚了， 这五个人的平均值就是你。如果你自己对自己认知还不足的话，你想知道哎，别人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人给我写评语啊，怎么办呢？ 怪不得 我是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 是是是， 我是不是一个很有审美的人， 嗯， 哎，我是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你都可以把你的五个朋友拿出来一平均，你就知道你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的。 是啊，我一直认为他们是我朋友，梅西、C 罗啊，巴菲特、啊。 人家前提就是、 啊、马斯克， 是你生活中经常交流的、 啊、 吃饭的、 啊、碰面 的， 他们不认识， 发红包的、啊、拜年的、说心事的。 哦，那不算哈，前面那几个。 至少今天你跟谁啊？这个语言量聊天占的这个流量最大的。是这么五个人，对吧、 啊？ 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微信当中直接搜，比如说常常说的在吗，或者是晚安，哎，你看哪些人啊占据了最多的流量，你就把他们一平均，甚至你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目前啊在经济状况当中，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哎， 嗯， 他是一个看上去好像财富很厉害的人吗？ 嗯， 哎，你周围朋友其实就是你，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不要强迫自己去。融进那些并不属于你的圈子。 对，这个我怎么跟巴菲特比？ 人脉，其实更多的就是大家都是势均力敌的，对吧？ 对， 尤其是我们说朋友之间吃饭也是一样，你不可能说总是你请客，对吧？你永远都是大方到哎，这些朋友回回都是我做东，大家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是轮流做东，或者是某一刻谁张罗了，谁就请客。但如果遇到那种他特别喜欢每次吃饭都是哎人去但是钱不拿出来的，要如果 人也就别来了吧， 你 人也来钱不来就不太好。 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也很不理解哈，就是如果说觉得自己这个经济状况啊还有很多东西不太擅长于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频频的聚餐的话，其实大多数人会选择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 哎呦，你瞧我们这朋友，要不然说我这朋友圈幸运的。你还记得我这个发照片，这个十一的时候咱都放长假嘛，我带孩子去就是跟朋友们去那个温泉小院去郊游嘛，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人不去钱去了， 讲究， 他已经定好了去，但是呢他忽然因为有一个急事他去不了了，去不了人家是怎么表现的，人家不是说人家说硬塞给你，我那间房你们随便住我就愣给你钱了，这种不是，人家给你叫了一只烤全羊让人给你送过来，对，然后人家说 这是格局、 哎、我虽然不去但是大家吃好喝好啊，这是我赔罪，我给你们叫了一只羊啊，好好的玩，就这种啊， 这种人往往他绝对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对吧？他一定是在其他方面啊，就本身是一个很幸运的。 对呀、 啊， 那弄得我们特不好意思啊！ 啊，真的吗？ 吃的特别香。 Your baby. Rock You Baby 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老的一首歌了，被重新的播撒了一版，然后唱给大家听。 对、 Rock、 很曼妙很曼妙。 对 对，里面的歌词哈也是让人觉得哎呀，这一下子 很放松， 周末要到来了一样。 是、 啊、今天呢是因为有雾哈，所以呢就感觉这个太阳不在啊，这天气就觉得凉啊，就一下子觉得冷嗖嗖的，所以冷嗖嗖的话就想吃点热乎乎的， 嗯， 对吧？ 对。 所以在聊天室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家晒的一些热气腾腾的，白白胖胖充满希望。哎呀，这个名字叫上去、哎、就好像过年了一样哈。他晒了这个宫爆鸡丁啊，这应该是他今天晚上的晚餐吧。哎，离咱们哎，你把他那张图打开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我想说的是，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凡是美食都是漏不过我的眼睛。 那远处那道菜你猜是什么呢？ 爱丽丝二是吧？爱丽丝 不是，我说是白白胖胖充满希望。 啊、白白胖胖，好，我看看啊、 哎，白白胖胖充满希望哈。他还提议， 嘿呦， 哎、 火爆三样，这爆腰花、爆干尖那种，肯定的，这都瞒不了我。 我想说这是葱爆羊肉吗？又不像， 爆三样 太少了。 这就火爆腰花，那个可能啊，连干尖都没有，他就直接火爆腰花。 因为他这个很像是某鹅川菜、嗯、啊。哎，我打开那面巾纸，真的是， 是啊， 四城一家的梅派川菜、 啊， 前面还有个字 啊, 啊， 我就不说了，大家知道 纯腰花了，那就、 哎、 那就不是干尖和那个肚没在里边，就是纯腰花。 这应该是一位北京的朋友哈。他说明年呢2022年哈，韩丽啊，我希望你每天呢也给来一首 啊。对，好，太好了。 亲爱的听友啊， 嗯，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逼我走的节奏了啊。 那哎不哎， 如果男左女右需要一位特别会唱歌的女 友，当他没说 啊，那我就回爱的更久点里吧，我就点歌好了，好不好？如果有一位能像张韶涵这样会唱歌的女优主持男左女优， 那就行。 这档节目能做一百年啊！ 没，你完了，你戳的痛处了，你知道吗？ 三星如梦，灯火如你，好多事来不及，好多人相遇。好多话都存在心里，好多年匆匆过去，我和你就像树和树雨，就像倔强的风筝吹着风去，逆着光阴着雨，世界宽广。 记得时间寒冷的你温热如何， 两首连放。 嗯，这个 我的那一首呢，就是我这一生也达不到的演唱水准啊，甚至千分之一也达不到的，张韶涵带出的一首歌叫如何 啊。 但是这个何可不是那个咱们平常说的好那个如何， 对对对， 而是真的如河水一般的如何 啊，如水一般如河一般的一首歌曲。 对，这是在一部电影啊演唱的主题曲。 嗯， 所以呢叫如何。 对，我这首呢是韩立这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另一首女生歌曲Hot Stuff。 对，我一般都达不到哈，能达到的估计也就只是他就能出一首曲子，再也就没有第二首歌的可能了哈。就像我们当年也翻唱过几首啊，唱着唱着自己的自信就唱没了。 好， 对吧？我们老说这个越唱越有自信，就说明你内心里是有这部分东西的。就像叶谦的越弹越到位。 嗨， 来，我们转个身吧，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要第三十段听暖文章冷笑话了。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rom light,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9号周四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这是他本周最后一小时陪伴各位了。 哎，对，亮吧，那我先亮吧，肯定是我给你暖场啊，这是你的待遇。 哇、哦，这是你的第二次才艺， 是你的暖文章待遇。 已经有朋友说了，叶谦真是有点东西啊啊。过去呢是小笑话，现在大吉他， 现在是大笑话， 大吉他，对吧？厉害厉害，来吧。 这个记者采访啊，记者采访，因为没你姐姐事儿了。今天记者采访一个大书法家，说：“哎呀，像您这样的一个大书法家，怎么会蜗居在一个40多平的这个房子里呢？”这个大书法家就说道：“小的时候，我父亲给我讲了王献之的一个故事。他说，他的父亲啊， 也就是王献之的父亲王羲之告诉他，只要把院中的那18口水缸拿来默默练字，直至水用完，便可明白书法之道。说着，这位大书法家环视了一下四周，说：我家没有水缸，我就在墙上写，写完再墨白，再写。你要知道，我家这屋当时是100多平米呀、啊。 Met her on the way to Chicago, where she was all alone. So as I saw her for a name, she smiled and looked at me. I was surprised to see that a woman like that was real into me. She said she didn't have no man, played the kids the very best she can. She told me she was all alone.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she was living like that. Her words seemed so sincere. When I held her near, she would tell me how she feels. It felt so real to me. This girl, she had to be an angel sent from heaven just for me. She said she didn't have no man. Baby, she's the very best. She loved me. She told me. 韩立反应了，反射弧反应了5秒钟以上，还是乐了。 因为我刚才正在读文章呢， 啊、 所以我脑子里就没有完全在听 你。你看，你看，其实女主播她也跟我在给你们弹唱之前是一样的，人家也在练习，待会儿怎么给你们读暖文章。 这个 她就这么 之前也练过啊，但是呢，年纪大了啊，到时候到直播间还要再练一练、啊。 是是， 即便这样，还让我唱歌。哎呀，如今做主持人不容易啊。 唱不唱歌倒也无所谓，你再想想别的才艺，也许还能满足别人。现在我有两个才艺， 请问通过声音还能有什么样的？你想我给大家做个饭、啊， 哎呀， 我给大家收拾个屋子， 这个麻烦了、啊、这个 对吧， 嗯，就是、啊、 你只能，你要不吹个口琴、嗯、就是乐器哈、啊，还有你自己人生制造的东西、 啊、 来吧，那文章走一个。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永远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加利斯梅尔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他让一个乐观开朗的人与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同处一室，结果不到半个小时， 这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开始唉声叹气起来。加里斯梅尔通过进一步的实验证明，只需要20分钟，不良情绪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染给别人。人的坏情绪就像病毒一样，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是远离别人的坏情绪，不与别人的愤怒纠缠。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内心挺有感触的。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正在走路，路过一辆车的时候，车上的男子突然推门，差点把年轻人撞倒。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男子却厉声吼道：你会不会走路啊？没长眼睛啊！明明自己有错在先，不仅不道歉，反而还十分嚣张。年轻人准备教训他一顿的时候，母亲刚好打来电话：什么时候回家呀？饭菜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接完母亲的电话后，年轻人改变了主意，他走到男子的面前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是我的错，下次走路一定会注意的。对方翻了个白眼说：你有病吧，然后驾车而去。如果不是母亲的电话，他很可能会和对方大动干戈，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中有些人就像是一辆行走的垃圾车，他们身上装满了愤怒、恐惧、失望、暴躁等等各种负面情绪，急于找到一个地方倾泻。你若是与之纠缠，结局只会是两败俱伤。与其为别人的垃圾情绪买单，不如放平心态，避之则吉，不被别人的沮丧传染。前两天堂妹跟我说，她正在找新房子，准备搬出去。原来堂妹去年毕业的时候，在单位附近租了个房子，和一个女孩子成为了室友。一开始两人相处得还不错，距离拉近之后，女生便常常到堂妹的房间串门聊天。只不过时间长了，堂妹就发现她的生活里充满了不如意。女生常常和堂妹抱怨自己的处境，工作不顺心，时常被领导刁难，被同事排挤，感情不如意，男朋友总是对她爱搭不理，没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让自己受尽了委屈。一开始堂妹总是耐心地劝解她，时间长了，自己也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恶意，于是堂妹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她。也许是感觉到了堂妹的疏离，前两天女生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世界上哪有什么感同身受，掏心掏肺的把人当朋友，换不来一点真心。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身边有一个负能量的朋友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痛苦，这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我感受那个负能量的朋友就是我生活中最大的负能量来源。每个人的身边也许都有这样的人，他们抱怨工作，抱怨生活，抱怨命运，希望得到所有人的同情。然而负能量是会传染的，总和消极悲观的人待在一起，自己也会变得沮丧颓废。植物都喜欢向阳而生，有阳光的地方就有温暖。人也一样，远离负能量的圈子，才能还生活一片净土。不被别人的焦虑裹挟。相信你也听过不少这样的说法：女人过了28岁还没嫁出去，就是大龄剩女；男人到了30岁就开始变得油腻；人到中年还没有混出个名堂，这辈子也没什么希望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焦虑：职场焦虑、身材焦虑、 容貌焦虑、年龄焦虑，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不过是被世俗的标准绑架了。在金鸡奖论坛的舞台上，50岁女演员咏梅拿到这样一个命题：40+女演员的现状。咏梅没有抱怨年龄给自己带来的困扰，她只是平静地和大家分享了一件事儿。每次参加活动，工作人员总是把她的照片修得毫无瑕疵，闪闪发光。她便跟工作人员商量：“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如果非要修的话，能不能别把我的皱纹都修平了？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她说：“小姑娘在担心变老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的皱纹和解了。现在我不仅不会对皱纹感到紧张，反而有些骄傲。年龄不是我的敌人，我的故事写在我的脸上，而这张脸就是对时间最真实的一种致敬。”咏梅的一番话像是一剂良药，治愈了许多迷茫和焦虑的人。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也承担着别人赋予的种种压力。有句话说得很好，在命运为我们安排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一切都刚刚好。你不必为别人的期待而感到焦虑，也不必被世俗的价值观所捆绑。一个人只有发自内心的接纳自己，才能活得自在坦然。4，永远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马思纯曾在微博上发布一则视频，分享自己患抑郁症以来的心路历程。以前的他总是想要讨好所有人，害怕别人生气，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甚至在坐车上高速的时候，因为怕司机麻烦，想要上厕所却不敢说，结果憋了一路。在和别人相处的过程中，他总是以别人为中心，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即使心里感到不舒服也会继续忍着，装作并不在意。直到和抑郁症抗争多年后，马思纯才开始学着与自己和解，不再讨好所有人。你是不是也这样，总是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所有人的情绪，生怕惹得对方不开心，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肯拒绝别人？心理学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边界，它就像是一条护城河，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如果一个人有清晰的界限感，他就会意识到哪些是自己的事情，哪些是别人的。为别人的情绪负责是一种越界的表现。人生在世，你永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更没有义务讨好任何人。有人欣赏你，就有人讨厌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看不起你。总想顾及所有人的心情，只会令自己疲惫不堪。白岩松曾经说过，我们之所以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一个人最清醒的认知，是明白别人的情绪与自己毫无关系。以后把你有限的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不要为任何人的情绪买单，好吗？ 为你在等待，也愿为你去忍耐。忍耐无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 满了它，深深如海。我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等待，还有人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我等待让这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天来。当然还有我和你，才深深的爱。 深丁小夜曲啊，在暖文章之后呢，也是给大家一点就是回味啊，自己对照的时间，听着这样舒缓的音乐哈， 嗯， 想一想你是不是也常常会有一些不得已的为别人情绪买单的时刻？ 为别人情绪买单呀，其实连我跟你说，连我自己孩子，就是家里亲人，我都不轻易给他们的情绪被他们情绪带动。就更别说就是其他的无关紧要或者是怎么样的人能被别人。 因为你已经活到了47岁， 嗯 啊，你已经开始觉得更通透了。有些东西呢，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可能还是比如说在工作场合里啊 会被带动， 是很容易的。当然大前提我觉得是一个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对吧？如果有人真的是这样，就像我们文章中所提到的，你的室友啊或者是你的同事啊经常跟你吐槽啊，经常跟你说一些让你心烦意乱的事情， 嗯，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适当的远离。 对， 啊，这个呢就属于不要为他的情绪买单。 是你唯一的也是最明智最好的办法，就是先避开、以避为主。 对，刚刚那首歌呢，有一位听友说，哎呀老歌都那么好听，但我要告诉你刚才那首歌不是老歌啊，但是风格哈，确实是属于比较听上去啊很像是早年间李健的感觉，但实际上这首歌是他收录在今年发行的专辑啊当中的一首歌曲，今年无时无刻在6月份的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啊，新歌。 对， 太好了。 但是他的调调啊以及整体的风格其实是比较偏向于90年代感觉的， 嗯， 对吧？ 是 很亲切， 他复古啊， 对，很复古。这种呢就有点像我们啊真的像推开了一个小酒馆的门，对吧？ 对， 里面呢哎就是有一个非常儒雅的歌者在那里为我们吟唱啊， 是 这种调调的， 喜欢这样的歌手。 嗯，刚刚的那篇暖文章呢，大家如果是在听的时候觉得很有启发的话，希望哈你能够 和你周围的人一起啊，注重你的情绪啊，注重你的那种氛围，快乐的氛围。这样的话，昨天晚上我们说过什么？人在开心的时候，身体会分泌酸 酸氨酸 酸 酸酸。 对， 还有你说的那个安非肽。 内啡肽 多 巴胺、 多巴胺，对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当中有短暂快乐的因素和长期快乐更长久更稳定的，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心情愉悦的啊，多多和这些东西靠近。 Tell me please that it's time to leave. On the train I lost my intelligence, found my love with good intentions, but still it's time to leave. I recorded the sound of your heart. I recorded the sound of your eyes, and I converted them into this sad song that modulated these mysterious lights. Synchronized love expectations, pure delight, these love creations. Tell me please that it's time to 来自比利时 Hova Fennec 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oo Wiki， 有点伤感、哦、 是因为这首歌叫做 Too Wiki， 什么意思？就是太虚弱了， 得补补， 不行了、 累了，该休息了。那今天啊，如果你在车里听着我们的节目，刚才那首歌让你情绪有点低落的朋友，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开车，因为气象台告诉我们说，预告了哈，今天下午3:50的时候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 啊，那要小心， 请注意防范。 对 对，那我下面要带来的歌曲呢，会在下一个时段完整的播放啊。你知道这首歌，你听。前奏就这么长， 好听啊，我喜欢听这种音乐的、 哎、因为这是钢琴家在演奏、这首歌以及演唱者，喜欢他的朋友，最近你有没有在追女心理师？ 嘿，是一个电视剧的， 对，这是来自杨紫演唱的女心理师啊。其实这部剧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追一追的，当然在早几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早几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到底怎么回事？一定要跟下去，很好看。

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无论是阴霾转雨还是天气忽然放晴，我都想和你在一起。的风景，也看见你恋如星辰的眼睛，它温暖我的笑容，倾听我真实的声音，给我最温柔的回忆。啊，看见了。 Pudiera expresarte cómo es de inmenso en el fondo de mi corazón mi amor por ti. Este amor delirante que abraza mi alma.Atormenta mi corazón, mi corazón. Siempre que tú estás conmigo, con mi tristeza, estás en mi alegría y en mi sufrir, porque en ti se encierraToda mi vida. Si no estoy contigo, vivir no sé vivir. Este amor, delirio de estar contigo. Pero soy dichosa, mi vida, porque me quieres. 子的歌很好听，紧接着我不能不让小野丽莎姐出来衬托一下，让前辈们过来给新兴的这些明星们衬托一下哈。小野丽莎底蕴十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情妄想症》，来自小野丽莎。 小野丽莎在第四时段是一定要出现的哈， 是， 只不过今天早了一些啊， 今天 往往我们都是听着他的 五十多分的时候放他，就是我是说22:50的时候他会出来。 哎呀，年底了哈，确实有很多朋友的情绪哈波动也比较大。刚刚我在聊天室中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现在目前已经是3道杠的虾爬子少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学医的朋友。 嗯， 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哈，在大连好像学医的一位朋友，他觉得自己呢好像心里确实哈，因为我们刚才放了一首杨子的《女心理师》的片尾曲，他说我其实也挺想看看心理咨询师的。其实如果当你发现自己有心理问题的时候，确实应该寻求专业的人士啊，给予一定的帮助。 是， 当然如果你觉得在目前这个你的处境下呢，还是有点觉得这个费用啊等等等等，其实有一些就是公益的，对吧？ 那也有 免费的心理咨询的。 有、 对，还有啊，有一句话说哈，找到一个让你开心的爱人，其实能够解决你一大半的心理问题。 嗯， 啊， 他 就是 你最好的， 爱人是最好的心理你的咨询师。 对， 这个虾爬子少年加油啊！据我所知，好像你目前也是单身吧？他的的确确哈，刚才告知我们，他是一位学医的朋友。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可能是别人看到你的那部分和你自己内心很清楚的问题所在 啊。 就是像我和叶谦，大家都觉得很开朗，没什么问题吧，对不对？ 嗯。 但实际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睡不着觉的夜晚啊，也会有一些自己会焦虑的事情，对吧？ 是，肯定有啊。 对啊，就像我们男左女右走到第12年的时候，其实我就给自己很多问号，就是他还要不要走下去。 对， 我在第10年的时候就曾经想过，其实12是一个挺好的完结，对吧？我们走了一个整整的12年。 哎，12年的时候有过这想法了。 哎，但后来就是因为大家慢慢的给予我们信心，还有我们做的一些时间上的调整啊等等等等，哎，他就居然往下走下去了。 是啊， 对吧？ 又走了3年。 对，谁知道还能走多久呢？这都有赖于大家和我们之间啊，让这档节目的彼此之间的需要感更强，对吧？ 对， 你说有一天叶谦他如果在弹吉他的时候发现没有什么人在关注这件事情， 对 啊，就他自己一个人自娱自乐了啊， 那我就不会弹了呀。 对， 包括我读暖文章的时候，哪怕读错一个字儿也没有人说，读错一篇也没有人说。 哎，你对通篇读错是一种功力，你试一篇我听听，通篇都读错。 我跟你讲哈，在这14年的读暖文章的时刻里啊，我真的前几年读错的时候，大家其实知道我前几年都是录播的， 哦， 都是录好的， 那是不可能， 我就害怕出错哈。后来呢，我觉得还是在现场那种感觉更真切。读错的时候，早年间读错，我前半夜都没怎么睡着过 啊。是， 哎，就老会纠结这个事情。哎呀，怎么那么丢人？ 你像一个歌手在这个、在这个演出或者是综艺讲赛上、讲台上这样的，他没有发挥的更好的时候，哎呦，他真的是夜夜睡不着啊。第二天你看他化妆都救不回台。 后来呢，慢慢的哈，当然也做更好的案头工作，还是有一些，因为我这个人属于水象嘛啊。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夜间啊，在屋里制造一些声响啊，空调出现一些什么动静啊，就属于比赛啊临场的时候被影响特别大的那种选手。 空调也是我派人去弄出事的。 我就跟自己讲啊，这不怨我啊，这是有客观因素， 都是我干的， 但是也不行。最后我给自己找了一个什么辙呢？啊，我就睡着了。我说其实有时候出一点小错啊，大家觉得这是直播。哎， 对，你直播不睡着就不是问题，是吧？ 不是， 你直播睡着那赖我喽。 温柔却遥不可及，吹皱了身边大地，不留温度再熟悉，又何必相遇？ Dreams you shared with me. say true love never dies. Sometimes lovers do, and few ever realize the kind of love we knew. In this room there were flowers sent to ease the pain, and I prayed for hours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one life passing could mean this love was through. In this room I can feel you, I will see you 的。是的，在这个房间里 In this room 来自 Leslie Tucker 的这首歌，唱得很深情、很生气啊，来自他的这首 In this room， 在这个房间，在这个房间我跟韩丽利用电波， 不是 为大家 通过电波啊，这个利用这个词哈，在晚上听上去相当的刺耳 啊，对啊，好好， 你利用了听众的睡眠、啊，剥夺了他们的休息时间啊、 这个 这 不好 、啊、 对，我们利用电波，我们再重来一次啊， 我们 通过电波啊，再给大家播放这些歌曲。 嗯，接收到的时候呢，希望你是在准备入睡之前啊，听着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有一些加班的朋友啊，今天天气呢不太好啊。请你们在驾驶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嗯、因为我刚才看到时间只剩下6分14秒了。 是啊，张环环2599，手机备忘录里有两个清单，一个叫做必须去做的清单，一个叫做想去做的清单，争取在必须里边全都勾掉一个，以后我们也想在想去做的里边勾掉一个。嗯，就是说在这个必须做的里边勾掉一个以后呢，我也在想去做的那里边勾掉一个，这个分得挺清楚的哈， 就是很有计划。 对， 星期四了哈，这一周应该说是大部分的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啊。明天呢再好好的奋斗一天，嗯，晚上之后呢就可以，比如你今天看到什么美食，为什么我们在星期四会晒一些美食图片呢？如果你这段时间觉得没什么胃口的话，可能也会通过大家啊在生活当中比较推荐的美食，可以在周末时光里啊，或者是明天晚上啊去安排一下。 对， 对吧， 尽量多照啊，然后多多艾特韩丽姐姐啊，我们齐心合力让她减肥。 我让大家拍照片呢其实也有一点，就是提高你的摄影水平 啊。 其实你把一道菜拍得好看一点，不是说随意的啊，就是一啪我告诉你我在吃啊，你慢慢的找到你和食物之间的美感，这其实是提高你的审美，甚至是给你自己一种记录，对吧、 啊、对， 你上一次吃宫保鸡丁是什么时候，你可不可以隔个一周再吃啊。这周我们一直都倡导大家哈，在这个冬季啊，虽然是需要很多的热量，但是呢切记啊，不要这个吃太饱，在晚上吃太饱的话呢，一是爱长胖，冬天真的悄悄胖，一到明年夏天，哇塞，谁胖谁知道，对吧？ 哎， 为了不让我们的男左女右们在明年7月16号 是 我们的聚会的时候造成过胖， 春天 而不敢来现场、啊、 对，春天您就受罪喽，就是在夏天来之前可能还有春天这一个季度的就狂减的那个感觉嘛，又不敢吃，然后又得去跑步啊健身啊之类的。 对，为了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嗯、所以我们也一再倡导大家晚饭要吃个6-7分饱，不要太撑了，早饭和中饭呢是可以啊，根据你的自己的需求啊可以加量啊， 嗯， 但是晚上呢就请一定要特别的控制。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谢谢一千 叶谦，一周的努力啊！ 哎，对，一周下来，一天，一周四天，然后给大家弹唱了四首歌曲，特别高兴，特荣幸， 相当的体气啊！1250的谦，有点东西啊！刚才有朋友说，哎，你答应大家下午放那首歌放了吗？当然放了，第一首歌就送出了，《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话说啊，我这手头对唱歌曲大把大把的啊， 再来听一首，然后 最后呢，我们就带来这首2010年来自 SHE 和周定伟合唱的《两个人的荒岛》。我们两个人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晚安。 晚安。 实现这爱的誓言，哪怕痛苦多过天，下雨了，两个人的荒岛。谁会比谁更胆小？我梦见了两个人的荒岛，你要不要也睡觉？ Baby 跟我逃，然后永远从地图上擦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欢听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FM 九七四， 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